156面。经文：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奉佛辞职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成佛为神，设计对佛。从这个地方看起。这个是不是从这个地方？是不是从这个地方？是这个啊？你念经文给我听。哦，这一段已经讲过了是吧？你们每一个人讲的地方都不一样，哎，这是听的就很妙了啊！哎，个人听到一个地方啊，这也很难得了，不容易啊。每个人听的地方都见到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文殊菩萨奉佛陀的指示来为我们选择语言通法门。虽然是成佛的旨意，礼节还是少不了的啊，跟平常请法、求佛加持这些仪式都相同啊。所以经文里面也说：“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。”下面一句呢，就是求佛加持的意思啊，成佛威神啊。那么我们晓得，文殊菩萨在此地所讲的这一位，他是早就成佛了，是一位道家慈航而来的善知识。也就是说，故佛再来啊，示现在菩萨的位次上，这些礼节一点也不马虎啊，这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。如果不在这上认真去做，那就没有办法入门啊。入门呢，你看十大愿望里面，从礼敬祝福啊，从这个地方入门，不修礼敬就无法入门啊。那这是特别要留意的啊。经文里面含的意思，可以说最重要啊，就是警惕我们自己，必须要降伏供告我们。那么下面的偈颂，一开头啊，先说不变的离体啊，就是讲的真如本性啊，真理性啊，先从这个地方说起。觉海性尘缘， 圆成觉圆妙。这个两句啊，是说本体。正如前面经文里所说的，必须将明与无明两观都突破了，才能真正见性。啊，所谓是两边不离，中道不成。啊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原理原则，修行呢很难上轨道。啊，可是这一点呢，的确也是不容易。首先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，没有迷惑，这是修无上道的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文殊菩萨首先给我们说明性觉妙妙，本觉明妙，这个意思就像前面所讲的，我们要想破有为无为二法，那么也许诸位听了这个会产生怀疑，有为法我们要破除，无为法应当要啊。殊不知无为是从有为里面建立，因为有有为法，佛在有为的对面建一个无为法，有为必须要舍离，无为能不能存在？如果无为要是好的，要是真的，你们想想看，世尊说小乘人呢堕到无为坑里去了，他为什么说不说证无为果呢？为什么讲他堕无为坑呢？啊，由此可知啊，你堕落在有为，你是凡夫，不能见性。你要堕在无为里面，虽然比凡夫高明一点，还是不能见性。啊，你要想真正成就，有为无为两边都要离开。就跟前面我跟诸位说了，啊，明与无明两边都要离开。啊，无明是有为的，明是无为的。啊，这才真正的两边不离。中道不成，这个第一句讲觉海性成缘，就是讲到真如本性。在起心论里面讲本觉性，本觉性里面不但没有明，觉也找不到。啊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觉，必定有个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二法。啊，好像刚才讲了，有一个无为，无为对面一定有个有为啊，这是二法。啊，记住，六祖大师告诉我，佛法是不二法，二就不是佛法了。 这个原则我们要牢牢地把它记住啊，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啊，向这个目标啊去修行啊。可是我们二六十种起心动念一定是落在二法里面，你要晓得落在二法里面是错误，这就是开始觉悟，这个就是实觉。在这个起心论里面，实觉四位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啊，落在二法里面自己不晓得，他随着境界去流转，那就必然是愈迷愈深。啊，很不容易开悟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讲习当中常常提醒诸位人，你们一天到晚在用功，你到底是修悟还是修迷呢？这是我们应当要留意。修悟呢，这是对的，这是菩萨道、菩萨行。如果修迷呀，那就是错误的，那这是大错特错。那个外头窗户给他关起来了，那大错特错。可是我们几个人晓得修都在迷里面，不晓得，不知道自己是迷，还以为自己是觉悟，这是我们真正的大病啊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能够警觉的头，此地这两句经文跟起心论的意思完全一样，本觉的心，本性，本性是非迷非觉。换句话说，没有办法称呼它，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名称呢。不得已，这没有名称呢，又不好说话。不得已给他建立一个假名啊，建立一个代号叫觉海。啊，觉是从作用上说的，海是比喻上说的。觉性啊，广大无有边际啊，称它做觉海。我们要懂这个意思。不能够死在名相里面。现成缘，这是说本体本来是沉静的，本来是圆满的，本来沉静，这个里面没有念头起灭啊。我们像现在是 一个念头生，一个念头灭，啊，这个妄念呢，刹那不停。诸位要晓得，这种现象刹那不停的妄念，与我们的本性没有关系。这种妄念迷失似有而非有，如果是真有，那么当年禅宗二祖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，这个安心是什么？就是个妄念呢，念头起灭不安呐、啊。求出足，哎呀，你给我安个心呢？求你大慈大悲，如何叫我得心安？大魔祖师把手一撑，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二祖经过这样一个提示。他就认真地回光返照，找心，啊，就找这个妄念，找这个生灭的妄念，啊，这么一照啊，真相啊，搞清楚，逆心了不可得，找不到，就给本经前面阿难呢提出真心呢一样。那么这就是说明的这个妄心有没有呢？有，但不是真有啊，似有而非真有啊，不能说它没有，但是你认真去找确实没有。金刚经里面说三心不可得了，三心说的什么心啊？生灭心啊，有过去，有现在，有未来。真心里面没有妄念，尘就是没有妄念，清净的，永远是清净的。啊，圆是圆满，永远是圆满。假如要不圆满。六祖大师见到真心之后，你看他说的几句话，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，就是称第一。何其这两个字换成现在的话，哎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真如本性啊，本来是清净的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个话说出来非常高兴，一下就悟如了。何其自信，本来具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德能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没有一样欠缺。你缺个什么？所以六祖悟了以后的时候，五祖派他去到草场里面去做工，叫他去修福啊，他当时就提出了啊，他福慧都圆满了，还要修什么福？这个是不是不修而修啊？修而无修。无正而正，正而无正，正不正是一，修无修也是一，这才是真如不二法门啊！像这种味道，你能体会得到吗？ 如果你也稍稍有这个境界了，你才能够体会得到。可是这个境界都要晓得，都摆在我们面前，本来如是。你为什么提不到呢？那就是你用妄心，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用真心。你就是用的生灭心。不学佛的时候你不知道，学了佛的时候晓得了。晓得什么？晓得还是用生灭心。那么我们想想，真如本心是尘缘，尘是不生不灭，圆圆满满。这个生灭心是不圆满，以生灭去求不生不灭，决定求不到。你用的是生灭心，你所有的境界全是生灭的境界，所以你看有情众生生老病死，看无情的众生生住一灭，成住坏空，你所看到的是这个相。其实是不是这个相？其实不是。那么我们现前这些人在做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们这些人有没有生老病死呢？给你说真的你不相信，真的是没有生老病死，你能相信吗？这一些植物也没有生住一灭，一切矿物也没有成住坏空，你要把这个意思能够体会到，能够证明到了，固然生活在这个境界里面，给诸位说你的地位也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这不是普通菩萨，证得了无生法忍，一切法当下不生不灭。你之所以看到生灭，是因为你用生灭心看的，你要把生灭心舍掉了，一切万法当下就是不生不灭，境界变了。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呢？华严里面所讲的一真法界，用生灭心把一真法界看错了，看成是法界。用不生不灭的圆满觉性来看十法界，十法界原本就是一真法界，此土原来就是常寂光土，这是跟诸位说真话，说实话。但是众生总是信假不信真，说假话他很高兴，心里很中意，给他说真的他不相信，他说你胡说八道， 第二句讲圆成觉圆妙，圆就是圆满，妙就是前面的二十五位菩萨所讲的圆通妙用，每一种作用都是圆圆满满而没有欠缺，都是融融通通，绝不违背觉性。这一句里，觉海是指性体，显示的体质广大，尘缘呢是就相上讲，这个相是清净圆满，圆妙是从作用上说的。二十五位菩萨过证圆通，显示这个妙用无方。楞严经啊，经文少啊，所以讲的比较简略。华严经里面像四十华严，经文长啊，整个四十华严这个四十卷经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圆妙啊，五十三参是讲的妙用啊，用在哪里？就是日常生活的啊。这几天我们在中孝西路讲这个华严经论观啊，你们去听听，你看华严经的意思怎么样？轮观只是一个纲领啊，浓厚的意趣在经文里面啊，真正是就是我们福报不够啊。古人那个福报大的啊，天天讲华严，天天听华严，那就等着天天吃大菜呀、啊。法味无穷，禅悦为始啊，这个才是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假如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清凉大师何必说五十遍啊。那么在我的看法里，一年一遍，一年一遍，一天至少要讲六小时，这一年的时间，这部经才能讲圆满，那实在是有味道啊。这个冷观呢，就好像我们做菜呀、啊，啊，拿一个瓢羹呢，舀一点呢，尝尝味道啊。啊，冷观是个尝味道。你想这部经经济多好啊，所以这个经一定要在寺院里面讲啊，都是这个讲堂没法子讲啊。这个寺院里面讲经时呢，他听众是固定，这个学校学生一样，他上课是固定的啊，这个跟一气呵成啊，才够味道啊！啊，那么现在这个都市的讲经，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一次讲一个半钟点，一部经也讲上几十年，大家这个耐心没有了。再好的这个菜呀，啊，这个大菜再好大菜，啊，让你一天就尝一点，一天尝一点，你也不想吃了，又没有味道，啊，道理是一样的呀。经之好 的确很少人能够认识他。啊，无上的珍宝摆在你面前不识货，为什么发出呢？啊，不识货。那么说这一点呢，这个讲这个华严经轮观呢，无非是提醒大家啊。那么这一次轮观我们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啊，也没完全讲啊。将来入经文呢，我们就选讲啊，主要是因为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啊。这个选讲的方法呢，也不一定按照第一卷、第二卷、第三卷顺序来写啊。你看那个基督教堂里头布道啊，打开圣经，今天告诉你哪一章哪一节，给你讲一节，他并不按次序，他有的时候先讲后面再讲前面，不一定啊。我们华严经这么大的分量的啊，我们也采取选讲啊。讲了到经文了，这个轮观讲完之后啊，讲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来选讲啊，不一定在哪一卷哪一节里头我们选一段啊。这样精选出来的都是经中的精华，切合于我们当前的需要，我们来选这个来讲。这是一个方式啊，也非常的活泼。为什么呢？会会圆满啊，就是每一次讲就次次都圆满啊，整个连续起来是一部大戏啊。可是每一次都有独立啊，都有它的独立性啊，听一次有一次的受用，有一次的功德啊。可以连续的听，也可以不必连续啊，偶尔去听啊。这一次我们讲这个华严，采取这个方式啊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体相用三宝，三大了就是一心，一心具足三大，一念心迷，三大虽然没有失去，但是你得不到三大的功德利益，你得不到。一念觉悟了，三大的功德利益立刻就现前啊，真是妙不可言。那么说到一心三大，诸位能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？念佛所修的就是一心，只要你得一心了，三大不就现前了吗？《华严经》经体“大方广”三个字，就是说这三大。大是讲的体，方是讲的相，广是讲的宗。啊，怎么能入进去呢？一心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，就是修的一心不乱。 我们天天在念佛，但是不知道修一心不乱啊。目标搞错了，搞到哪里去了？求你命中时阿弥陀佛戒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临命中时阿弥陀佛回来接引你吗？不可靠啊。为什么不可靠呢？不是阿弥陀佛打妄语，不是阿弥陀佛欺骗你不来接引你，正是因为你呀没有遵照阿弥陀佛教训去做。因为阿弥陀佛明明叫你啊，这个念佛要求一心不乱心不颠倒，这经里都讲得清清楚楚啊。你果然做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，你命中是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，那阿弥陀佛就打妄语了，那就他不对。那么我们这个念佛的心还是乱的，还是颠倒的，盼望着阿弥陀佛的接引，他不来，这个怪我们自己，不怪他。过失在我们自己这一份，这一边，阿弥陀佛那边没过失，这诸位也晓得这个意思啊，不是给你讲得很清楚，理一心不乱，上品上生。生十报专业土，事业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，功夫成片，生凡圣同居土，是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啊？苏超上讲得清楚，演义这个要解里面，某位大师要解也说得很清楚。像这样重要的开示你疏忽了，你忘掉了，你乱心，你颠倒心出往生，哪有这个道理？那边是净土啊，心净在土净啊。所以诸位凡是看到一心三大，你就要想着一心重要啊！你想求这个三大显现不可能，只要你这一心，这个三大不求自然就显露了。或者念佛修一心，你们看看起心论是不是讲修一心？华严经也是修一心，一切经论纵然名称有异，意思是一样啊，都是求一心不乱啊。一心三大是一切众生与十方诸佛菩萨共同居住的，不是说诸佛菩萨才有，我们没有。我们如果没有，那我们圆满菩提，我们应该有所得。我原来没有，现在得到了。为什么又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？清净到末后，无智也无得。跟你说无智也无德，跟你说归无所得，就是说明这是你本有的，你现在迷了不认识啊，迷了什么呢？二心就迷了啊。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，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你。 痴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觉悟。希望大家要在这上面去体会啊，在这个地方留意啊，生佛不二啊，尤其要注意到的不变之离体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心。大乘经里常讲啊，根妄不二，迷悟不二，是一不是二的。妄心是一真心起的，不觉是一觉变现出来的，这个道理起心论里面讲得清楚。啊，无明不觉从哪来的？他以什么生起的？它是以妙明本觉而生起，可见的它是一不是二。不明白事实真相叫做你，明白事实真相叫做我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不明白事实真相，记住事实真相，不明白，明白的也是事实真相。可见的，明白与不明白都是为了一个事实真相，都是以事实真相起了明白与不明白。那么换句话，明白与不明白也不二，也是一如。由此可知啊，我们今天虽然说在迷，我们的本觉妙明何尝有实呢？啊，我们的本觉妙明何尝有欠缺呢？读经听讲最重要的，要把这些道理往自己心性上去回归，所以是教归自信啊。我们就不会自卑了啊，不会自己觉得自己那么可怜了啊。但是想想我们现在呢，虽然我们自信是圆满清净没有欠缺啊，为无明烦恼盖覆而不能够起用，功高我慢的习气呀，也就除掉啊，不卑不慢，功夫才能上道啊，傲慢障道啊，是很大的障碍 自卑呀，也是很大的障碍。啊，悲与慢是同样的障碍。